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229点，升510点，总成交金额20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25点，升1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2跌6蚊，阿里巴巴118.1升4.2，美团205蚊升6.9，港交所400.2升26蚊，小米集团13.74升1.52，盈富基金22.58升5.4，京东集团265.4升15.6，恒生中国企业78.52升1.96，快手89.95升2.6。药明生物76.65跌5.5。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668，瑞士法郎8.914，澳元5.447，加元6.097，新西兰元4.963，欧元8.3076。每百日元对港元5.8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4。日经平均指数报26,871点，升379点。港金报17,20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4美元，卖出1,8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湾仔的分域街因为配合警方行动，去告士打道方向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分现场的改道指示。而在尖沙咀的金巴利道因为水管急收，金巴利道68号对开的一段快线暂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2。依照法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长沙湾海丽村海明楼、屯门田景路38号兆邦苑、屯门景新台4座、屯门黄金海岸1座、旺角上海街466-468号、再福楼、葵涌石梨二村石宽楼、蓝田康华苑怡康阁和屯门月湖山庄12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响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

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星期一骚动音乐，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首先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前》，作词监制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有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杏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同埋曾比达。 这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另外亦都预告下今日六点钟音乐桑拿呢将会讲下这个 Daedal Techno 嘅。 冇错啊，咁热嘅天气底下听呢一个音乐桑拿真係啱晒数啊。 我都唔知会一种咩嘅感觉呢。 咁啊即係呢一个嘅酷热天气警告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啊同时间呢我觉得有一样嘢我都必须要关心㗎。因为嗱，唔系我啊吓，我代好多听众问嘅啫吓，通常啲访问都系咁讲啊，都系摆啲听众啊、fans 啊上台啊，要关心波城嘅心情啊， 有咩好关心、啊？ 真系好大件事啊！因为啱啱即系过去嘅呢个星期 日啊， 星期日啊，咁啊，好多人都关心啊，阿一结婚了，新娘 啊，新娘不是我啊， 咁啊，大家都关心，即系直头。差不多要有一个每日关注波城心情咁滞啦，即系呢啲关注组咁。点啊你冇嘢嘛？ 都系咁啦。 啊，仲有 friend 做啊系嘛？即系都仲做得成朋友啊？ 仲做到啊？但系望住佢， 即系见到佢幸福，你都好开心。 通常都系讲呢啲噶嘛。其实最紧要大家都开心，见到佢开心，其实我都满足噶啦。咁样系啦，咁啊，即系寻日阿一嘅婚礼啦，咁啊佢都公开咗，咁佢 祝福祝福啊。 系啦，即系佢自己之后应该会喺节目度估。 睇死佢今晚手下留情嗰度咧，應該都會自己會講噶啦。咁因為阿梁麗勤都有去到啦，咁應該佢都有講佢自己嗰邊嘅觀察啊，咁樣佢哋自己會 share 嗰啲噶啦。 好繽紛喎， 咁啊繽紛嘅，係咁的確見到好多，即係好耐冇見嘅舊同事啊，咁樣即係有時好衰嘅，即係開始又去到嗰啲人生階段咧，你有啲舊朋友啊成咧。平時約咧就唔得閒啦，撳咗日子，下次啦，下次啦， 都係要呢啲場合咧先有機會喎、 啊。係啦，咁去到啲場合咧，即係先要見到面啊，咁樣跟住就啊，好耐冇見啦， 跟住啦，哎呀，而家都大個仔啦，好感觸啊， 即係年紀嘅叫我呢條裏邊都叫最細嗰個差唔多，係哇、啊，又結婚啦，又成啦，咁樣 證明佢成熟啦。咁啊，好多人關心呢一個我是你的後援會啊，之後會唔會育儿节目， 我写的妈咪会或者我写的爹哋会， 爹哋会系啊系系系，即系嗰啲咧有妈咪会噶嘛，嗰啲餐厅有妈咪会，你哋又可以整个爹哋会噶嘛，但系你冇办法啦，你又唔系爹哋， 爹哋 group 啊，系啊。咁跟住就開始會可能轉型啦，邀請嗰啲嘉賓全部都，因為啲嘉賓可能我哋幾年前邀請嘅，慢慢都有啲結婚啊、生小朋友，就開始揾啲結咗婚嘅上嚟再做訪問，但係就講育嬰嘢啦，唔係再講追女仔啦，咁 喂 講教女仔啦。 但係通常咧你即係通常你身邊啲朋友咧、婚禮你咪喺隔離都好多嘢搞嘅， 係啊， 即係又會有啲你又幫手做 MC， 好似我咁，你又幫我做 MC 啦，即係有啲可能嚟幫手搞啲兄弟啊，或者揀嗰啲playlist 啊嗰啲嘢啦，今次你全程 咩都唔使啊， 咁好啊， 其实几好噶。 喂，真系，其实你好耐应该冇享受过乜都唔使搞嘅婚礼， 因为你先可以真真正正享受一个，即系唔需要带住一个叫工作嘅心情咧去出席一啲朋友嘅婚宴啊， 即系可以全心全意咁祝福佢咯。 系啦，系可以全心全意毫无怨念咁样嘅。咁同埋都有一个谂法嘅，就譬如自己啲，譬如啲舊同學、中學同學咁樣婚禮，咁佢哋要即係有時都要揾 MC， 咁的確佢身邊揦埋手就 成炸啦，佢 唔 係 啊，咁但 係 唔係我唔係嗰日，即係我以前啲中學同學。 哦哦 ，OK， 就即係冇乜人可以做得到，咁你又想即係叫做好兄弟嘅婚禮好好睇睇，即係順順利利咁，咁嗰啲就會幫手。咁但係正如你啱啱所講啊，阿一身邊嘅朋友啊，是但揦起一個人。都能够胜任呢个 MC 嘅位置，大家都系做呢一行嘅。 我喺集体补位咯，轮流 有啊， 系咪啊？ 有啊， 我都估到。 逐个开始攞咪，跟住之后就会 Q 大家去影相咁咯。 系，即系 现场嘅工作人员都睇到叹为观止，跟住我都话系啊，我哋个个都做电台咧， 首次系 MC 多过兄弟嘅一个婚宴。 哦，即系是哪个人咧，拉支咪都可以做到噶啦，所以唔使担心啊咁啊。 咁啊，即系整件事就我谂非常之开心啦，见你哋好尽兴玩啦， 太尽兴啦， 都要即系你，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你有冇事前即系有啲懒系好兄弟嗰啲心里嘅说话会同佢讲下，祝福下佢嗰啲啊？完全冇嘅，即系因为嗰啲。哎呀，我哋两兄弟唔使讲咁多嘢啦， 都系嘅。有时啲即系男人同男人之间咧，即系你好少讲到好肉麻啦。 系 咁跟住，同埋我都见证住佢成即系所有嘢嘅过程啦。即系我哋平时即系做节目前前后后啊，咁啊又要有时度嘢咁样。咁你啲度嘢两个钟为例啦，咁你两个钟中间可能你又会讲下其他偈啊，成咁样。咁所以都知道佢要筹备啊，即系各样嘢成个过程咁。咁我都系一路做一个聆听咯，喺隔篱系啦，听佢讲下咯，呻下咯咁。 但系应该几好啊，其实佢都应该有好多人喺佢身边系帮得到手、啊。 好多， 你知道我哋做呢一行嘅最紧要咩？朋友多，朋友多又点啊？多人可以帮到忙啊嘛。 系啊，咁你呢啲都系你去到一啲人生重要时刻咧，你有时真系就系、是、你啊。过去咁多年你做人咧，就系、是。对人好唔好呢就喺呢度反映出嚟嘅、 啊。人格同人品咧，就系喺呢啲时候发挥最重要嘅功用。 即系有冇人会想帮你咧？咁好睇你平时点样对人啦、啊。有时即系虽然讲到好似好功利咁样啦，咁但系呢个都系现实啦。因为你真系会曾经见过有一啲嘅朋友咧，以前我都系见过喺 Facebook 嗰度招募兄弟。即系我结婚有冇人想你帮我手做兄弟？ 呢啲唔系我直头咧试过有个朋友啦，有个旧同学啦，听闻啦吓，听闻咋吓，我冇喺现场啊，听闻佢揾咗一啲嘅旧同学一齐做姊妹啦，最后成个姊妹团解散咗。 啊 就系喺搞即系筹备婚礼嘅时候有啲拗撬啊。 跟住成個姊妹團，即係嗱，友情嘅考驗通常往往就係喺呢啲位嘅，即係能唔能夠見到呢一個真情咧，就係、是。到底幫唔幫得到手，或者到底，因為有時即係你都知㗎啦，籌備婚禮個人都會即係暴躁啲啊，即係成日聽嗰啲結婚嗰啲新郎新娘都話啊，好多謝兄弟姊妹咧，我知道呢段時間咧，我個人嘅脾氣就唔係咁好，就即係多謝大家好包容我啦咁。咁啊，通常即係如果捱得過呢一關咧，就真係好朋友就一世㗎啦。捱唔過呢關咧。 咁啊，捱真係好慘啊！呢樣嘢， 唔係真係有啲係會咁嘅，即係你都知，即係我哋可能好啲嘅，因為我哋好老實講，就好多程序上我哋好熟啦，因為可能即係工作關係多多少少會見盡呢啲嘅籌備活嘅過程點解？有啲真係唔熟噶嘛，大家都唔熟，大家去摸索做嗰件事，其實係個過程係真係好困難嘅。咁然後加上有一啲嘅新郎哥也好，新娘子也好，咁佢好彷徨，又覺得身邊好似冇人幫到佢嘅時候，咁少不免會有啲即係懵懵地咁樣啦。 呢個你有經驗啊？ 我真係 喺籌備方面啦， 好尷尬嘅，見到呢啲情況。咁啊，慶幸啊 ，touch wood 自己以往即係包括自己嘅婚禮在內，都冇咁尷尬嘅場面出現啦。即係我都還得神落， 都係一個考眼光嘅一個事情嚟嘅。即係你揾啲咩人作為你嘅兄弟或者姊妹團，幫你打點唔同嘅。其實有時真係做所謂兄弟姊妹團咧，都係一個。幫手嘅一個狀態或者工作嘅狀態，你即係要識得有邊啲管嘢咧係好嘅，邊啲係細心嘅，邊啲識得揀好氣氛嘅。有時未必話淨係揀啲 friend 嚟就得㗎，啲 friend 圍圍玩咧，冇人做嘢又唔得㗎嘛。 即係同嗰啲組合一樣啊，有啲係門面擔當啦，有啲係嗰啲茶水擔當啦，即係你要分配好嗰啲崗位係完全都係唔簡單嘅事情嚟嘅咁樣。咁啊，但係即係當然啦，即係大家都係抱住一個祝福嘅心態啦。你应该亲口啊祝福咗啊一噶啦，咁啊但系你有冇送首歌俾佢啊？ 冇啊，送咩俾佢啊？佢最中意就系卢冠廷嘅《苦海翻天爱》啊！ 佢而家就唔使啦，佢而家好开心啦。咁啊，我点首歌俾你咯，一系 哇，好啊，你点啊？点咩啊？点呢首啊？ 系嘛？你睇下估唔估得中我点啊？系啊系啊，你好醒啊！One promise 啊！点解啊？歌名系 I'll be fine。 如何能都捉紧不放手？如何能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答应我不可失救。Uncertainty is burning me up mentally， 要等到几时？一日别折磨 ，but we ain't scared anymore。静下心就 when life can be restored。Bad news is all that we hear。Knowing that the same time next year, his friend, his house ain't gonna be here. Got me thinking, what in my dogs next? Are there any other truly falling sick? Don't know what else gonna be taken by this virus. Someone tell me this pandemic gonna be as true and easy we forfeit. 如何能够捉紧不放手？如何能够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灵魂在脑内不会没走，身躯再渺小都可撑到最久，用两手抵挡气流。Oh, I'll be fine. Oh, I'll be fine. Yeah, that's right. We need to hold on to the light shining from our surrounding. Prepare to fight with the skill of surviving. Do what is right, no matter what's happening. Have the respect for our daily suffering, 'cause you're no can't but hold on this marathon. Stay strong.等到曙光，就算生活变到极烦，冇得放松。Been time to time to forgive, you're not alone。如何能都捉紧不放手？如何能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可失救。窒息都张不开口，灵魂在。最高，用两手抵挡气流。

整个 project 都是围绕住一些自然的一种角度去设计一些声音。听过 J1M3 featuring Million 的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Edge of Love。近来呢位朋友都好耐冇出歌啦，今次邀请到李端娴同埋 K 曾为佢做编曲嘅。 你站于身后，成长中那情分多么深厚，再细心照了间，会为我担忧，从未发现。在某天必须放手，人间漂浮无可挽留，快慰间痛途再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最后剩下唇上有几多寸内疚，是若好万分地记住出现，谁知拖三数年如几多改变，是说好淡忘地住快一点，难再兑现，面对几千种变迁，人间漂浮无可挽留，快慰间痛途再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最后剩下唇上有几多寸内疚，这一生再求别要讲多次内疚。 一首讲关于珍惜命题的作品，王建文的《人间漂浮》。他自己都讲，今次这首作品可以向自己喜欢的命题的角度方向去创作。一来这位朋友都一样， Is it a raging sea? Rise up and take a part of me. Or is it you I see? Oh, don't you know I'm never breaking free? Every touch, warm as summer breeze, I'll keep them safe.Inside a memory, a never-ending spell you whispered right into my ear. All is lost, be it as it may. A dream goes on when you don't wake. I'll miss you so. I'm dumb and slow. The things I should have let you know. I know I'm told to let you go. But I just miss you so. Down beneath the ground, across the ocean, never to be found. All is lost, be it as it may. A dream goes on when you don't. Mark 大俊阳，有佢新嘅拍嚟作品，佢形容系令到佢了解咗音乐嘅一种转变。以前可能是一种的逃避，现在变成一种是讲故事，去讲自己心情的一个方法。听过由 Mark 的作品叫做 Dumb and Slow。 漫步与奔波，静坐与穿梭都不错，能随缘变快乐，命运如刚好挑选我，路线又遇阻都向往，步步见识福与祸，种种世事因果，慢镜看好时辰，不去匆忙，循序渐进没有不可，游历都好，停候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梦想未知数，遇上从旁挖出岁月地图，再引导我安好，仍留下都好，仍无眠西风里漫舞，无聊绝非处处荒芜，厌倦是才苦躁，是夜里高峰低洼都找到喜好，哪怕热素步步见识福与祸，种种世事因果，幻镜看好时辰，不快都淡忘，循序渐进未怕拣错，游历都好，停候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梦想未知数，遇上从旁挖出岁月地图，再引导我安好，提步都好，仍留下都好，凝望面水才苦躁，是夜里高峰低洼都找到喜好，哪怕热受。 后都好，沿路情知景知道都，梦想未知数，遇上提前预知每段命途，再引导绝处里一呼一吸，一切不急躁，信过得到。 过两年经历咗之后，将自己体验亦都放喺首歌里边。佢系吴若希《慢镜》。喺《慢镜》呢首歌当中 ，Jenny 都话即系好大嘅参与，将自己嘅谂法放入去。同时仲透露佢其中一个灵感来源就是跟住落嚟呢一位朋友洪家豪嘅。 别忘掉曾经你共我为爱打拼卖命，为延续余兴，没深刻的过程也心领，跟你都已经。再没有那喜感性或爱情，用安静作回应，渐可学会无声。相爱别留下遗憾，补救一切犯错放任，不可违禁。祈求着谁也再别痛心，还可挽手畅游，再牵手来自救，回到热爱依旧，离恨再不要继续回首，还可说声挽留，放低自己左右，唔记住最初怎邂逅，请相信携手。 都在他最新专辑《Learning Curve》里面 Side B 的其中一首作品叫做《旧》，他是洪家豪。 因为都是讲一段关系当中，有时可能是一起了之后先去了解对方。有时好得意，就是以为一个眼神大家就明白对方，但是细心相处之下才发现原来两个人的关系是更加深奥。 双眼然都玩月形，心中信息但眼睛便能确认，当眼帘落幕藏碎影，连忙投入怀内听命，有字句一晚跳，沟通法是沉默的美妙，面颊的反应无半秒，全知晓。Cause I got you， 眼神再接触，已全部看到，快乐或放恐同这步。Cause I got you。但能预计到爱情会作声仍互动， Cause I got you， 那日想得想将一切孤立，还防卫得想假装深奥莫测，肯一掌和开解从无旁人知得你，才成为灵魂伴侣吗？似密码的面容，沟通却像纯熟的脑部，未说出一句 Oh hello， 全收到。Cause I got you， 眼神在抱拥，两人共对种，用微妙信息同脚步。Cause I got you。 之前听过有 Ian 陈卓妍派台作品叫做 Got You， 咗唔需要用嘅照明设备等。气象部门话，部分地区气候反常，梅雨季提早结束，预料当地未来两星期将会迎嚟热浪，有机会录得破纪录嘅高温。一名住在祁玉县川越市的94岁男子，前日怀疑因为中暑死亡，系今年首次有人怀疑死于中暑。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游乐场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咧都系非常之多车嘅，龙尾塞咗扫管忽。而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咧，都系受到影响嘅。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附近噶。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湾位嗰度多车啲，东九龙走廊过海正常系尖沙咀线稍为繁忙，龙尾芜湖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油站，龙翔道的龙尾过了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电话机楼。九龙区路面方面呢， 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石里一带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嘅，龙尾就去到启祥道附近。尖沙咀金巴利道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金巴利道近住门牌68号嗰段咧，快线系封咗嘅。新界咧就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鸡岭回旋处嗰度咧，现时比较多车啊。新运路近住回旋处咧，交通都系有啲挤塞噶。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均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卓尔居六座、葵涌葵芳阁二座、沙田澄碧花园一座、将军澳都会翼五座、沙田帝宝城七座、沙田坳贝湾街23号旭和苑、沙田鹿儿雅苑一座同埋马鞍山银湖天峰五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日啊，小明咧就同爷爷讲啦：，爷爷啊，爷爷，点解啲书上面写咧，人生70岁先至开始嘅？咁开始啲咩啊？爷爷就话啦：，小明70岁嘅时候咪开始有关节炎啊、风湿痛啊、糖尿病嗰啲病咯、 啊，就开始病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依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你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嘅音乐桑拿啦， 大师我而家明啦， 你明咩啊？ 一听我就明啦， 系嘛？感觉到 一听我就感觉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啊， 系 呢个 techno 啊， 抵得啦 ，techno 冇错啦。之前有讲过啦，即系80年代喺美国嘅话咧，讲三种嘅叫做音乐类型比较劲啲啦，我自己会称佢为三巨头啦， 三巨头 就系、是、芝加哥嘅 house 啦，纽约嘅 garage 就上个星期讲啦，今次就系嚟到底特律嘅 techno 啦， 哇，咁咧科技感好强、啊， 科技感好强系啦，因为咧 讲呢一种音乐咧，又系你要睇翻嗰个城市本身嘅历史，因为你听到一路讲咧，就芝加哥 house 咧会有个城市名喺前面话俾你听，嚟自嗰个地方噶嘛。咁跟住其实 garage 啲人会叫做 New York house， 话俾你听系嚟自纽约呢个地方。咁而底特律咧，咁叫做 techno 就话俾你听系嚟自呢个城市。佢哋系好着重于自己嗰个地方独有嘅声音。咁你 techno 呢个字本身咧，咁你话最初出现亦都唔系因为底特律嘅呢个音乐出现先至有嘅 ，techno 即系 technology 科技嘅一个简称啦。咁其实系之前可能你讲紧80年代头啊，或者再之前你喺德国嗰啲地方，可能有人都有用过呢个字嘅。 OK， 只不过令到佢即系正正式式称呼一大类嘅音乐叫做 techno 嘅话咧。啲人就會講話，其實係喺底特律呢度咧，先至係真正令到佢 發揚光大 嘅咁樣。 係 啦，咁啊，即係頭先講嘅城市嘅背景好緊要咧，所以底特律咧我都要抄翻，即係我都有 study 翻，究竟呢個城市發生咗啲咩事而令到佢有呢種音樂出現啊？ 因為咧，你講底特律咧，扯開個話題， 諗起 嘥你時間。 NBA 活塞啊嘛？ 唔係啊，有隻 game 咧，都係用底特律嚟做呢個城市題材咧，佢又係講嗰啲。AI 人工智能咁啊，我讲完啦。 叫咩名啊？嗰只叫做 我唔系就系叫底特律咯。 哦，我有听过呢只游戏啦，因为 所以一讲底特律咧，唔知点解就系同一啲科技啊、未来感啊，好唔知点解会拉上关系，就咁嘅原因。 呢个原因就系因为底特律佢喺即系 techno 出现之前咧，其实佢系一个好劲嘅叫做motorcycle 嘅城，即系佢做车好出名嘅。 OK OK， 即系好多种，即系好多嘅家庭嘅父母就系喺呢啲公司嗰度工作噶啦。跟住后屘进入咗呢个自动化、机械化，其实成个呢个过程好重要，可以体现到咧底特律系其中一个城市嚟。 OK， 明白。 咁而讲少少佢嗰个历史系咩事咧？即系60年代咧，其实美国系有一个经济衰退嘅，好犀利嘅。然后去到1967年，佢哋都有暴动， okay. 即系我哋香港有六七暴动啦。 系， 其实底特律1967年都有一件咁嘅事。 嗯， 然后再加上咧，开始好多非裔美国人，即系啲黑人啦，开始就去住。喺底特律呢个城市，就令到里面本身嘅一啲白人，就头先以上嘅原因咧，开始搬离开即系个 downtown 啦，所谓、 啊、 开始去啲近郊地方住啊，去离开一啲地方。 咁、 okay. 有一个 term 你兴趣了解呢啲历史，佢叫做 white flight 白色嘅航班。 哦， 我唔识点样译啦 ，white flight 啦，即系总之就系讲啲白人点样可能移去一啲近郊嘅地方啦，唔、 okay. 再住 downtown 啦。咁樣樣，咁呢個就60年代底特律經歷㗎啦。跟住去到70年代咧，就係佢哋嗰啲叫嗰啲公司，即係講整車啊等等嗰啲咧，係經歷最差嘅時候，因為石油危機啦，跟住啲嘢貴啦，咁跟住就好受打擊啦咁。咁所以喺嗰度生活嘅年輕一代，佢哋喺嗰個生活當中係需要有出口，咁所以可能一啲 party 啊、 跳舞啊、 音樂啊等等，係俾到一個方法佢哋咯。咁所以 好得意， 所以睇嗰啲片咧，講緊即係底特律佢曾經係好有未來感，好重，即係頭先你講啲 AI 啊、自動化、機械啊嗰啲都好勁啦。但係當佢呢個工業衰落嘅時候咧，其實個城市我睇啲睇翻啲紀錄片咧，其實好多廢置咗嘅地方啊，好落後嘅，可能你會望落去。 Okay,工廠又可能冇公開啊，咁樣 係啦。 即係好多時候咧，你發現我哋講咗咁多個星期咧，啲音樂嘅類型咧，真係同其實當地嗰啲歷史係好緊扣嘅啲關係。 係啊，即係你就會知道哦，原來呢個城市個背景係咁樣。咁、 嗯、 然後頭先講啲年青人就需要有一個生活上嘅逃離啦，再加上後屘咧有一個市長咧，佢係非常之叫鼓勵啦，鼓勵一啲叫 after hour 嘅 club 嘅、 okay. 即係一啲深夜時段咧，有啲夜店就俾啲人係可以開業，跟住有啲人去玩嘅。咁可能有啲城市佢過咗某一段時間就 唔可以開啦。 咁所以就會令到呢個城市有咁樣嘅音樂嘅文化，即係你可以去 club 啦夜晚。咁、 okay. 同時，但係嗰個經濟狀況可能唔係太好啦，好、多黑人喺嗰度住啦。 Okay. 就係、是、個 background 個城市就係咁樣嘅。 O、okay, K， 好 cyberpunk 啊，聽落去呢、這個呢件事已經好 cyberpunk 啦，聽到。 咁跟住啦，嗱城市就係咁樣啦。咁跟住就去到人啦、即係音樂嘅出現。我經歷咗呢段時間去睇啲歷史，我發現就係首先有地點，然之後有人，然之後再有音樂，佢係一個咁樣嘅次序，咁樣一環影響一環啦。咁講到人咧，就首先就係講到呢個底特律嘅 techno 嘅音樂咧，有三個人咧係必須要提嘅，因為佢哋係被稱為呢個 techno 嘅 三巨頭。 三巨頭啦， 係三巨頭， 係啦，又係三巨頭啦，係啦。呢三個人嘅名字咧，大家可以即係有機會可以了解多啲。咁包括一個咧叫 Juan Atkins。 Juan Atkins 咩文嚟噶 ？Juan Atkins 系、 okay, 啦。 Juan OK， 佢就被称为 techno 嘅 originator， 即系创立者啦。第二位呢、這个三巨头，第二个咧就叫 Derek May， 佢就被称为叫 innovator 啦。 Derek May 系啦、 okay, ， 就系即系 techno 嘅 innovator， 即系嗰个启发者。 启发者啊 ，OK。 而第三位咧就 Kevin Saunderson。 OK， 就是 elevator 啦。 Elevator， 即系佢令到佢嗰个推进嘣一声向上嘅， 急起直上咁样啦。 呢三个人，咁、嗯、呢三个人咧，其实佢哋嗰阵时咧系读书识噶啦，就喺、是、一个底特律对外嘅一啲近郊地方啦、嗯，即系离开咗底特律嘅市中心， 郊外 系啦，近郊嘅 suburb 嘅地方、嗯，一个叫 Belfield 嘅地方。 OK， 咁所以呢三个人咧，佢哋读书嘅时候认识，咁啲人成日都称佢哋叫做 Belfield Three 嘅。 哦 ，Belfield 就系一个地方啦，咁亦都有佢嘅高中咁啦。咁佢哋三个读书认识，咁佢哋咧就一齐认识咗之后点咧，就会一齐听歌啊，成啦咁。咁呢三個人咧係受一個電台主持影響嘅、啊，電台主持 嗰陣時就犀利啦。 係啦，即係有一日有人同你講 ，Benson， 我做音樂都係因為聽你播 Monday Blues 啊，咁即係你係做咗一個影響喺度啦。 咁我就好驚啊。 咁你應該覺得開心啊，因為佢哋三個嗰時聽咧，睇到電台啦，咁、就有一個 DJ 咧就叫做 Electrifying、Electric， 我突然間腦空白， 你都唔記得係咪？太多名詞你要記啦。 Electrifying Module，OK、 okay.。 呢、這個電台主持咧，因為嗰段時間即係叫做八十年代啦，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一路都係講 disco， 七十尾八十頭。 係啦，咁呢個 electrifying module 咧，咁但係佢就唔係淨係播 disco， 即係佢又會播啲可能比較所謂啦偏少少嘅音樂，可能佢揾啲歐洲嗰邊嘅、 哦， 例如大家都會識嘅 Kraftwerk 啦。 哦 ，OK， 德國嘅嚟自 德國嘅電子音樂嘅人講叫鼻祖啦，跟住會播 Giorgio Moroder， 即係我哋之前講 disco 之父， 係啊。 咁但係佢唔係淨係做 disco， 即係佢嘅電子音樂啦。跟住甚至乎版本龙一嗰对嘢，大家都 系啦 ，YMO 啊 ，Yellow Magic Orchestra 啦。咁所以佢一路播好多呢啲嘅音乐咧，其实就影响咗头先讲底特律呢个 techno 三巨头佢哋细个听音乐嘅一啲品味、 啊。 听得多之后，受呢一个电台 DJ 影响之后，佢哋开始就萌生，哦、我想有自己嘅音乐啊，去玩啊，去做歌啊咁。咁呢啲三个人里边咧，头先有一个叫 The Originator 啦， 系就系阿 欢啊， 欢。 就因為佢係最先好想自己做音樂，同埋去研究打碟，咁、所以佢就真係買咗啲合成器翻嚟，跟住就開始自己整。咁佢嗰陣時其實自己做咗一對叫 Cybotron 嘅嘢嘅 ，Cybotron 就同啲同學就唔係啲三巨頭組成，係阿歡同另外啲同學組咗，玩咗一段時間出過一下碟咁啊，十零歲嘅啫。 聽落去已經好電子感喎。 係啦，咁跟住後屘就解散咗之後，咁啊。阿歡咧就用咗另一個名叫做 Model 500，呢個名都係好係嗰啲機械啊， 好似 AI 咁樣啊。 係啦，咁佢嗰時咧就推出咗一首歌，都係一啲叫做 techno 好早期，分分鐘可能呢個字大家都未正式定義佢，但係就係有嗰種頭先講一啲工業風啦，亦都好受到歐洲影響，好受芝加哥 house 嘅影響，屬於底特呢個城市嘅聲音，就係一首叫 No UFOs。都系你听到系嗰啲合成器用嗰啲鼓机啊，嗰啲声都系嗰啲嚟嘅。虽然好受即系芝加哥嗰边 house 嘅影响，但系佢哋揾自己嘅声就系讲啲好工业风啦，好、未来感啦，好机械啦。你听下呢一首，你就会 feel 得到，就系嚟自 Model 500嘅 No UFOs。 好似好明显听到嗰个质地系完全唔一样，你听到？ 系啊，同埋即系好似好点样讲咧？点样形容？好似好一板一眼咁样嘅，即系嗰种你所讲嘅工业嘅感觉，同埋嗰种好机械嘅感觉，我谂就系好。啲聲好哒哒哒哒哒哒咁樣去嘅， 因為咧之前我哋喺一路講一啲叫做呢啲舞曲啦，即係譬如 house disco 咁，都係大家個方向都係講呢啲音樂係一種娛樂嚟噶嘛。 嗯嗯， 但係對於頭先講底特律三巨頭啊，係啦，呢、這個 Belfield Three 咧，佢哋所講咧，佢哋有形容過，因為佢哋住喺近郊地方，咁所以佢哋嘅生活咧其實係即係冇乜嘢，冇乜特別啊，剩啊。 我都好好奇點解會喺近郊嘅地方，唔係玩嗰啲吉他啊，唔係玩嗰啲 即 係 冇嗰啲 嘅 佢哋，亦都冇得去 party。即係佢話一般人哋接受一啲某曲，可能最早期就係 party 啦，但佢哋唔係嘅。佢哋形容係佢哋即係熄曬燈，然後就可能坐喺間房裏邊，然後播住收音機就聽頭先嗰個 Electrify Module 咧，播一啲。嗰啲好前衛啊，即係 craftwork 佢哋嗰啲電子音樂咧，去感受佢哋形容咧，呢啲音樂對於佢哋三個嚟講咧，唔係一種娛樂，而係一種哲學。 係 講到好大，但係哲學呢個 term， 我覺得佢哋用得好精準，而係一啲都冇誇大嘅，因為佢哋一路做嘅音樂或者佢哋諗嘅嘢咧，佢哋話係好受。一个叫一个未来学家所影响啊！ 未来学家咁紧要， 即系佢哋叫做 未来学家， 即系佢哋叫 futurist 啦。咁我译佢就叫做未来学家，即系佢系讲紧里边一啲嘅可能叫做悖论啊，或者啲想法都系未来世界。咁呢个未来学家嚟自美国，叫 Alvin Toffler。 O K， 佢有写过一啲书嘅。咁呢 就係講未來就係咁噶啦，咁樣 我都冇認真有時間可以睇到嗰本書啦。咁、但係佢哋呢三位即係 techno 嘅三巨頭咧，亦都有講過，就係佢哋好受佢嘅書其中一本叫做例如 The Third Wave 所影響。 The Third Wave 係講緊 waves 嘅音樂類型啊。 佢唔係我完全冇了解冇時間了解到本書嘅。 OK， 咁但係簡單而言係咩咧？就係講緊佢哋點樣睇呢個一個地方嘅未來咯。系啦，而且佢哋亦都睇完本书，吸收咗翻嚟，就系觉得即系抵得呢个地方曾经好先进。 O K， 而家只不过没落，但系其实佢曾经都系一个 再先进嘅， 可以回再先进，对未来好有盼望嘅。 吓，或者可能喺唔同嘅层面上边，佢可以再发扬光大。 系啦，即系一个我哋曾经咁辉煌嘅，一定会再得嘅，同埋曾经成为一个咁先进嘅城市，再加上呢一个未来学家嘅一啲内容啦，令到佢哋对于未来嘅声音，一啲机械人啊等等呢啲咧。全部都是好有幻想的，所以 想象喺度， 所以做嘅歌嘅声音会啦，头先你都讲啦，改嗰啲名都系啦，因为甚至乎宽咧 ，Model Five Hundred 啦，甚至乎佢后屘开咗一个 label 嘅宽，即系呢个 The Originator 叫做Metroplex 啊，其实嚟自 Metro Complex 嘅意思。 Okay、 Metro Complex 呢个概念亦都喺本书里边讲咧，就 系 话啲城市会慢慢发展啦，发展到去。最後大家會統一咗變成一個整體，而呢個整體就會叫做 Metro Complex， 即係一個類似地球村咁嘅概念。 係啦，咁所以你就會知道佢哋了解個世界係真係佢冇誇張，係呢啲音樂呢啲聲音係一種哲學，而多於淨係純粹娛樂咯。咁、所以佢哋將好多呢啲嘅概念放咗喺啲歌裏面，所以啲歌嘅名啊、聲音嘅質地，甚至乎歌詞唔係再好似 disco 或者 house 嗰啲情愛或者點樣樣，係對未來可能會多啲嘅諗法啊。咁樣咯 ，OK。 咁呢個就係即係成個根源，點解會有呢種咁嘅質地啊？出到嚟點解 techno 喺底特律呢個地方，即係呢個地方佢有咁嘅城市背景。頭先一路聽你先 feel 到，哦，原來因為咁樣，我 make sense 喎。 然後佢哋又 base on 以前聽過嘅一啲 disco、一啲電子音樂，就再重新將呢個電子音樂包裝成為佢哋獨特嘅 techno 嘅聲音。 係啦，佢取材咗可能芝加哥 house 嘅一啲嘅。佢又唔想同人哋一樣，要有自己嘅聲音啊！頭先講 craftwork， 佢哋點樣用一啲合成器做嘅聲啊？咁都一路咁啊，聽到呢啲聲，但好似都好 underground 啊，或者好偏，佢都總要有即係叫打開呢個世界之門，先令到 techno 去到而家有個風潮又翻翻嚟啦，去到大音樂節都有啦。咁就要講呢個 techno 三巨頭之一咧，其中一個叫 Derek May 啦。 OK， 咁 Derek May 咧，佢喺1988年嘅時候咧，咁佢就同一間英國唱片公司嘅老闆就即係傾咗，就出一張合輯啦。咁一合輯咧就揾咗佢哋即係底特律一啲嘅音樂人咧去做嘅歌咧就擺埋一齊嘅。咁本身呢個合輯個名咧就叫做 The House of Detroit。咁即係話我哋嘅 house 係點樣？ 底特律嘅 house 啦，係啦。但你都聽到未離開 house 呢個概念噶嘛、 當時都仲叫 house。 但係後屘咧喺呢個合輯最後咧加咗一首單曲落去係阿歡做嘅。 OK， 呢只歌咧叫做 Techno Music。 哦， 係啦。咁所以咧令到個合輯最後改咗名就叫做 Techno。 The New Dance Sound of Detroit。 OK， 咁所以就好似好官方地去 coin 咗 techno， 有一樣嘢叫 techno 啦， 係啦。咁就即係呢個成個合輯你聽啦，呢啲就嚟自底特律 techno 嘅音樂啦。咁樣即係呢個就好官方地，仲要你諗下英國嗰邊傾咗，即係呢件事係去咗個世界㗎啦。咁同埋如果大家好有記憶啦，前個禮拜講 Acid House 嘅時候講，其實佢後屘傳咗去英國嗰邊㗎嘛。跟住有個咩 Second Summer of Love 咁樣嗰啲，即係嗰邊已經聽緊美國嘢㗎啦。咁所以推出埋呢個專輯，咁就令到嗰邊嘅人可以接觸到咯。 OK， 係啦，咁就。系啦，咁但系好得意就系你谂住，哇呢啲咁新嘅过到去，哇爆红啦咁。其实当初嗰只碟一推出成绩麻麻地嘅，真系麻麻地嘅，讲真 的。大家未接受到啲咁冰冷嘅声音啊，因为 系啦，但系直至到呢张合辑里边嘅一首歌，成为咗可能一个 connection 啦，即系叫做佢哋 techno 同主流嘅 connection。咁头先讲嘅有一个叫 elevator 啊嘛， 系系系，呢个点样直升机飞上去呢， 就系 elevator 佢即系呢个 Kevin 咧，佢有对嘢叫 Inner City， 做咗一只歌。就係、是、喺流行榜上面攞到好好成績，一出美國流行榜又攞 number one 啦，英國嗰邊好受歡迎。出咗呢隻歌之後，令到啲人去揾翻呢個合輯，先、 okay. 至去真正了解 techno 嚟自底特律嘅聲音係點。咁而 Inner City Hit 嗰首歌咧，就係呢一首叫做《逼婚》啊。如果你对 techno 呢类音乐有兴趣，你可以从头先讲嘅 techno 三巨头佢哋嘅名字啦 ，Juan Atkins 啦，跟住 Derek May 啦，同埋 Kevin Saunderson 等等，佢仲有好多分身嘅。咁 Inner City 就系 Kevin Saunderson 其中一个啦，你就可以揾佢哋啲音乐。咁呢一首就系令到呢一种音乐，即系同呢个主流接轨啦，叫做得到一个好大成功嘅作品，叫做逼婚啦。 吓，边个俾人逼婚啊？ 唔系逼婚系英文嚟嘅，你讲嗰系中文字，呢、哦、个系英文字。 我以为你无啦啦又烧落一日。 冇，所以今日同大家介绍呢个底特律嘅 techno 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87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719宗本地感染。医管局今日冇情报新增死亡个案。有三间安老院社情报个案，其中西贡通善坛安老院有一名护理员检测阳性，有九名长者要检疫。 屯門卓爾廣場海鮮酒家再屯門卓爾廣場海港酒家再多五宗嘅個案，累計41宗。機電工程處已經完成檢查同巡視酒家嘅通風系統，發現鮮風量同換氣量都低於標準，有機會係造成爆發嘅原因之一。今日有464宗學校呈報陽性個案，嚟自335間學校，有7間學校個別班級可能出現集體傳播，當局建議相關嘅班別停課。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話：收到初步通知，7月1日上晝有慶祝回歸活動，晚上喺紅磡香港體育館有一場表演。被問到會唔會擔心疫情影響活動安排，譚耀宗話：特區政府有計劃同考慮，希望疫情控制得好，安全措施做足同做多一啲。至於國家主席習近平會唔會親身來港，譚耀宗話：新華社已經公布習近平將會出席活動，稍後應該會進一步介紹佢點樣出席同埋出席乜嘢嘅活動。被問到習近平以視像方式出席會唔會對香港欠缺重視，譚耀宗話：習近平日理萬機都答應出席，已經表示對特區嘅重視以及關懷同支持香港同胞。台灣新增28489宗新冠病毒本土病的確診病例，再多91名患者離世，另外新增中重症205宗。疫情指揮中心說，新增的91宗死亡個案涉及57男、34女，年齡介乎30多歲至到90歲以上，其中86人有慢性疾病。新增本土个案以台中市占最多，有超过4000宗，其次是高雄市的3800多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上桥位的快线有坏车阻路，交通比较挤塞，而一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就在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女童军总会的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近浙江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受到加士居道天桥那边坏车影响，车龙排到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兴田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下村。窝打路道在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的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揀，攞开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日至7月23日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techno 嘅音乐同埋 synthwave 嘅音乐当中咧，亦都有一个共同嘅参考对象系非常之重要。头先上半小时亦都有提过，就嚟自呢一对德国嘅电子组合 Kraftwerk。带嚟有呢一对非常之始祖嘅电子组合 Kraftwerk 嘅 The Telephone Call， 跟住落嚟要开始嘅就系 Synthwave 嘅年代，亦都系近年好多嘅音乐人咧做翻八十年代嘅一啲电子味道出嚟。 首先听过有 Computer Magic 一首 Been Waiting， 来自纽约的一位女 producer 兼且是唱作人，亦都去过东京不同的地方表演。 Myself in two hard water. Baby, rip your clothes off, take a bath. Under your love, becoming my drug.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junkie, a chemical girl. Heartbreak, heartbreak, and I'm hung up. I'm strung and blurry. I can't break the habit. The harder I try, the harder I fall. 呢一位獨立嘅音樂製作人叫做 Indiana， 咁啊喺歌曲開頭嘅時候聽到非常之特別，就係一個遊戲機嘅 sample 咗遊戲機嘅開機聲啊，帶嚟呢首作品叫做 Break the Habit。跟住落嚟將會係一啲流行少少嘅 synthwave 作品，聽到呢個前奏應該非常之熟悉。 Show me how to love, maybe I'm going through a drought. You don't even have to do too much. You can turn me on with just a touch. 带嚟有 The Weeknd， 早几年横扫咗好多榜单嘅一首 Sam Faith 作品，亦都系复刻八十年代嘅一啲声音啦，有佢嘅 Blinding Lights。跟住落嚟，最后今日《奔神 My Day Blues》带俾大家嘅作品。是冯允谦。 无处心安，无从顾虑，记忆跟我同居。遮掩过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已被咬碎，全副武装，无视解体。那伤口却像有鬼抛不低。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 It's enough pain. Don't wanna try. 我不想放低，我怕牺牲会枉费。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 It's enough.存在若发现剩余无够的畏惧，偷偷将铭记深于脊椎，往年挂也许。啊啊，这段恋未将和我的默契，捉不到无奈美丽，嫌弃太多无谓叫嗌，用罪恶装洁净每位。 结束今日的奔神 Monday Blues， 最后一首作品带来有 J 风冯允谦上年的首作品，恩爱之罪名。